色的那天吗？你伤了我的心，愿望已渐渐消失的背影，我憔悴的心在淌着泪。爱个你，为什么这样辛苦？我对你是不是太在乎？难道你早已心有所属？为何命运偏偏注定让我伤透了，爱过了，心碎了，你把我的爱终于放弃了，梦醒该结束了，才有最后的一个冰冷一切的爱个人，为什么这样辛苦？我对你是不是太在乎？难道你早已心有所属？为何命运偏偏注定让我孤独？我累了，我痛了，我对你的爱已经疲惫了。彻底伤透了，爱过了，心碎了，你把我的爱终于忘记了，梦醒了，该结束了，残留最后的一个冰吻已走了。我累了，我痛了，我对你的爱已经被你的爱彻底伤透了，爱过了，心碎了，你把我的爱终于忘记了，梦醒了，该结束了，残留最后的一